如果对方很在意你的感情事，你会一五一十告诉对方，还是有所保留？为什么？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小文的网友。看过一句话，跟过去较劲的人才是爱情里的傻子。不排除有些人的较劲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不愿全心付出的事实。不久前逛街碰到了以前的同事，于是约着到附近的咖啡馆叙叙旧。聊天中知道了以前挺照顾我的部门张姐再婚了。我突然想起有一次聚餐的时候，我问张姐，姐，你自己又上班还要带孩子，很辛苦的，就没想过给孩子找个靠谱的老爸吗？张姐叹了口气说，想啊，但是不容易，之前相过几次亲，人家都嫌我年纪大，离婚还带着小孩，我的过去在他们心中就像是一个污点，会被越放越大，所以我宁愿高质量的单身，也不要低质量的婚姻。那时我赞同他的观点，在心里为他的坚强点了个赞，但也心疼他。同事开口说道，这次张姐真的是遇到对的人了，男方对她和孩子很好，相处了半年多，彼此都有意组建家庭，就举办婚礼了。现在张姐每天气色都很好，人也好像变年轻了一样。我心里很为张姐感到开心，毕竟见证过她前几年作为单亲妈妈的艰辛。张姐的前任老公好吃懒做，嗜酒烂赌，完全不顾家庭。张姐独自一人负起养家的重担，上班带孩子做家务，日子过得忙碌又压抑。孩子日渐长大，但老公却没有丝毫改变。经过认真考虑，他提出了离婚，并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。后来张姐的几次相亲无疾而终，直到遇见现任老公，感情受挫的她再次踏进婚姻的殿堂，想必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。而我也相信跟她一起牵手的想必也是真爱她，不在乎他过去的人。其实爱情和婚姻作为人生的一部分，各种的酸甜苦辣，快乐悲伤都要一并品尝。谁脱下衣服没几个伤疤，谁的过去又没几个伤痕。然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，他既能懂得你的好，又能包容你的不好，更不会盯着你的过往不放，心怀芥蒂，甚至以此来贬低你，让你一次次受伤害。如若他非要通过指点你的过去，从而抬高自己，那么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等相处的基础。这样的爱情和婚姻要之何用？不要也罢。两个人如果两情相悦，爱到深处，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，互相关照，每天相拥入睡，甜蜜度日， 根本不会有多余的心思去计较那些虚无缥缈却也无法改变的曾经。爱你是真的，过去都不会计较，这样的大度都是基于他爱你。我对你的过去不关心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过去。我现在认识你了，我们两个人拉着手是往前走而不是往后退。这是汉斯在知道金星的过往后说的一句话。没错，当爱情足够真诚，过往的种种都是浮云。他无法参与你的过去，却会心疼你的过去。之前的时光，他没能守在身边，给你足够的保护。现在，只会想加倍补偿你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伤痕，带着过往的伤，生活着。然而世界充满各种美妙，总会有人闯进你的生命，真心待你，愈合你的伤口，给你所有的爱和实在的安全感，帮你拂去过往的尘埃，不再让你一个人漂泊流浪，陪你走到发光发亮的那一天。 是说清晨六点想到见你就不累，哦，这些年我还留着你的高跟鞋，也会嫉妒今天谁的吻又落在你的唇边，哦，亲爱的，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？哦，天知道怎么办，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。哦，亲爱的，你是否也在等着那一天？缩短，找回遗失的安全感。哦，忘不了，哦，曾经爱的那么的狂野，不管经过多少的错觉，爱情留下的余味，依然这么浓。也在等着那一天，心的距离能缩短，帮助我找回遗失的安全感。 你家的路怎会越开越远？哦，天知道怎么办，我们都失去了方向感。哦，亲爱的，你是否也在等着呢？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情史，当你想要跟一个人长久走下去的时候，你会在意对方的感情史吗？如果对方很在意你的感情史，你会一五一十告诉对方，还是有所保留？为什么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，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，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顿浩君的网友。两个人在一起，除了彼此喜欢，还需要互相认同。最痛苦的人，不是被介意的人，而是发起介意的人，因为他们迈不过心坎，自我囚禁。他们以为在意对方的种种过去不得释怀，是因为三观所致，但或许内心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暗涌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而生活远比艺术更狗血，比如一通电话说不尽的心酸。周彤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家里人一直催，前段时间换了新的工作后，意外地收获了爱情，对方也是一个才来不久的新同事，交往了两个多月，相处愉快，顺其自然就谈婚论嫁了。这一通电话打过来才知道，两人订婚后，那男的悔婚，提出分手，理由狗血的让人想钻地缝。周同事跟前任订过婚的，也就是在筹备婚礼的过程中，发现两人还是不合适，和平分手，好聚好散也是常情，好过一场失败的婚姻。为此，周彤都快抑郁了。我也感觉这个理由太滑稽，在一起不合适都可以离婚，为什么就不能取消订婚呢？男友说，感觉周彤很不重视承诺，对待感情随便，悔婚这件事儿，他很介意。听了这个， 我整个人瞬间就不好了。谈个恋爱，不是介意这，就是介意那。介意跟前任订婚，又悔婚。介意谈过几段恋爱。甚至说不定，你即便是初恋，也会被对方介意。这种介意没有标准，全看对方喜好。一句话概括就是，最终解释权归对方所有。一旦被介意，你的过去就成为了一种恶行。明明不过是一段经历而已，但在对方看来，就像是犯了错误，且不可原谅。话说回来了，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权利，即便是犯错了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就不能恋爱结婚了？就不能拥有幸福，不能重新开始了吗？那些已经成为往事的过往，还要被揪出来，翻一翻，晒一晒，晾一晾，时不时的再添点油，加些醋，闹腾一番，甚至阻碍了未来的一切可能。这不是介意，这是歧视。没有参与过往，就不要充当史官去评头论足。一个姐们说，正是因为爱，所以才更想了解她的过往，想知道关于她的一切。但是别忘了，我说的是介意。过去你来不及参与，但是眼前和当下确实你能把握。介意和在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，在意更多是关心在乎，而介意就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和主观的惩罚，它会不断地制造麻烦和伤害。明知道过去的那些历史无论黑白早已经无法改写，介意过去，拿过去去评论一个人，去评论一段感情，太过偏激。至少我替周彤欣慰，这种人太计较，就算结婚了也会很痛苦。毕竟过日子可比不了人人都向往的爱情。见多了，或者经历的多了，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，我竟然不需要爱情了。能嫁给爱情的人又能有几个呢？人人向往的期待终究不是均等的。在我看来，最痛苦的人不是被介意的人，而是发起介意的人，因为他们迈不过心坎，自我囚禁。他们以为在意对方的种种过去不得释怀，是因为三观所致。但或许内心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暗涌，他们自卑，却用别人的自责来掩盖。很多人一样的通病是介意对方的情史，即便知道这种介意是不合理的，但是依然如故。再比方说，恋爱的超过一定的次数就被定义为花心大萝卜，玩弄感情了。这些给对方或者他人的判断和定义，其实是在保护自己不够强大的内心。评价对方不重视承诺，其实是担心有一天自己也被悔婚。指责对方玩弄感情，其实是害怕自己承受不了失恋的痛苦。 这些指向对方的情绪，其实都源于无法承受失败而产生的自卑。男友介意周彤的悔婚，何尝不是这种情况呢？两个人在一起，除了彼此喜欢，还需要互相认同。相亲这种形式，更多是在寻找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能够相投的另一半吧。我认同你的价值观，你认同我的生活方式，这才是牢固的相处基础。欢乐大结局谁都喜欢，但毕竟这不是艺术，更不是情感剧。既然介意，不能给予应有的包容和理解，那又何必将就？一个对你的过往无法释怀的人，你们在一起也不会幸福。劳燕分飞凄凉，各安各处，也是一种成全和美满。所以，既然那么介意你的过去，又怎么会心甘情愿陪你走到未来呢？ 像是爱的情节，秋天的最后一片落叶，随着爱已走远，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。在秋天相识相恋，牵手说着永远，像风筝断了线，却忘了说再见，说永远会有多远，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曾一若能感动天，为何爱却留在原点，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，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。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，在秋天相识相恋，牵手说着永远，像风筝断了线，却忘了说再见，说永远会有多远，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，曾一若能感动天，爱却留在原点，说永远能有多远，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，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，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，想要忘却又不停思念，身边却离我那么远，说永远会有多远，

我的心已经碎了。荷西说，心碎了可以用胶水粘起来，可是粘过的心还是有裂缝啊。我这边还有一颗黄金做的心，把你那颗拿过来，我们交换一下吧。总有人无法参与你的过去，但是那个人依旧想要紧紧抓住你的未来。就算是一颗破碎的心，也会小心翼翼地粘合，把这颗心当成整个宇宙来爱。三毛对荷西的爱犹如一座荒废的山丘，满满盛满了葱翠。当荷西意外离世后，三毛不吃不喝好几天，几经昏厥，最终选择和荷西同去，惊煞世人。或许是那份包容的爱令三毛为之动容，并义无反顾地爱上荷西，缔造这段旷世奇缘。人如果只活在过去，难免会备受着过往的折磨，再美的回忆也只能是曾经，再痛的回忆也只会愈演愈烈，如梦魇，如晚刀，拿过去惩罚着现在身边的人，你痛他也痛。对方爱上你，便不介意过往，只在乎未来，所以你便可大胆放心地去爱，不管曾经是否非一人不可，现在在你面前的也只是这单纯的爱你的人。当我们遇见真爱的时候，时间会凝固，我们看不到过往的种种，我们只会在心底里计划着未来，想象着落地窗帘的颜色，想着家具的摆放，想着如何给对方准备一份精心的早餐。你的情只管让它成为追忆，而你的余生就让面前之人多多指教吧。 是不说，你总是微笑的，你总是不开口，世界被你掌握。月亮绕地球，地球绕着太阳走，我以为世界是座宁静的宇宙。今晚的天空有一颗流星划过，

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曼晴的网友。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我用一生相伴。之前有一部电视剧叫《欢乐颂》，很多人喜欢邱莹莹和殷勤这一对儿，因为他们很贴近现实生活，平凡而简单的小情侣。我原以为邱莹莹真的等到了自己的幸福，那种纯真而又踏实的感情，看着特别让人暖心。邱莹莹的男朋友是一个思想保守的 IT 男，从衣着和谈吐来看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，但没有想到他却是直男癌。偶然得知邱莹莹的一些过往，马上提出分手。曾经在他眼里纯洁的邱莹莹，变成了他眼中有污点的女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有多少个殷勤，有多少个邱莹莹，其实何止是他们，每个人都有过去。我们都想认真地对待每个相遇相恋的人，但人生总有那么多的不如意，你想的却不一定能够实现。邱莹莹谈的第一任男友，他同样是用全部的真心，从来没想过他会是一个渣男。最后邱莹莹为了这段感情丢了工作，自己也失魂落魄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有过去的女人并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样不检点，他对待每一段感情都很认真，一开始也是奔着结婚为目的才开始的感情，但总有遇人不淑的时候，真心有时换来的却是伤心。谁也不想谈一段没有任何结果的感情，毕竟没有喜欢不会走到一起，走到了一起从来也不会想着玩玩就作罢。如果你很在意他的过去，一开始就不应该去招惹他，他已经受过伤，无法再承受第二次伤害，这样会让他惧怕感情，不敢再谈恋爱。况且谁没有点过去呢？在你要求对方的时候，自己是否也同样能够做到？人有时就是那么自私，只想到自己没有得到的，从不想自己是否值得，更不会去记得两个人也曾有十分开心的回忆，狠心的说散就散。有时我就在想，相比这些男人，那些不顾一切后果去爱的男人真的很有魅力。他不会过多关注你的过去，你想说他便听，你不想说他从来不问。你把关于过去的一切告诉他，他不会恼火，不会伤心，只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早点认识你，不然他就能很早的就开始保护你。 同时，因为他爱你，他知道你的过去之后，反而很开心地说，还好，当时你没有和他在一起，否则这么优秀的你，我都遇不到。你和你的恋人能够大方地谈论过去吗？我可以。我可以毫不忌讳地跟他说我以前的故事。我不害怕他听到什么不好的事情，就说离开我。相反的，他听完我所有的故事，依然还在我的身边，让我相信，这就是真爱。我把一切告诉了他，让他知道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。如果你觉得不喜欢，你现在可以离开。我不想日后你把这些事情作为画饼，老是挑我的刺儿。两个人相处，最重要的是互相坦诚，互相信任。纸始终是包不住火的，与其等到他去发现，还不如你一早就告诉他。有些缘分，如果不是坚守到最后的爱，早点分开，还能早点找到命定的恋人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你们足够相爱，这点坦诚反而会更能巩固你们的感情。因为足够真诚，就不用惧怕任何的流言蜚语，也没有别人能够轻易拆散你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爱情里，我们真的不要让自己受太多的委屈。有过去，不是你的错。每个人都会有难过的经历，那些经历，不是我们有意而为之，而是漫长的一生中，必然会遇到的几个渣子教会我们长大。所以不要对自己的过去做太多的隐瞒。你要相信爱你的人会爱你的现在，爱你的未来，不嫌弃你的过去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离开的朋友 也是就是种实现爱，只练习在心里一面。无论我们分开了多久时间，多少次寂寞了你房间留下了谁，剩下了